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。第23回，访凶人闻声报信，见毒蛇开示无辜。却说洪亮见狄公问何凯这时连日访查那姓徐的可有着落，洪亮道：何凯俱已访郡了，皆是本地良民，虽管下有16家姓徐，离镇的倒有大半，其余不是年老之人在镇开张店面，便是些小孩子，与这案皆牵涉不来，是以未曾具禀。狄公道：据你两人意见，现在若何办法呢？洪亮道：小人虽属听有声音，因不见进出的所在，是以未敢冒昧下去。此时禀明太爷，欲想在那邻居家计机披机，因毕家那后墙与坚壁的人家是公共的，或此墙内有什么缘故，这人家小人已查访明白，虽在乡村居住，却是本地有名的人家，姓汤，名叫汤德忠。他父亲曾做过江西万载县，自己也是个落地举子，目下闲居在家刻读。小人见他是个身经，不敢冒昧从事前去。狄公听了想到，这事也未必不的确，这墙岂是出入地方？当时也不开口，想了一会，复又问道：你说这墙是公公之墙，还是在他床后，还是在两边呢？洪亮道：小人当时街屋细看，因两边全是空空的，只有床后靠着那墙，却为床帐张盖，看不清楚，除却在这上面推求，再无别项破绽。狄公拍案叫道：此事得了，你且迟我明天，赶今晚到黄华镇上，明早同何凯到这汤家，说我因地方上公事，请汤举人前来相商，看他是何刑警言语，前来回禀，本县明早同差役到华家办案。洪亮答应一声下来，当时领了明天，转身退去，不在话下。次日一早，狄公青衣小帽，带了两名值日差役，并马荣、乔泰，行至华国祥家内，一径来至厅前。彼时华国祥正令人在厅上打扫，见县官狄公已进里面，只得训同人坐，命人取自己的冠带。狄公笑道：本县尚不拘刑纪，尊驾何必劳动，但是令席之事，今日总可分明，且请命那烧茶的仆妇前来，本县有话动问。华国祥不解何意，见他绝早而来，不便相阻，只得将那烧茶的丫头唤出。狄公见是一个18-19岁的丫头，走到面前磕头跪下。狄公说道：这处也不是公堂，何须如此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向来是专烧火的吗？那个丫头禀道：小女子名叫彩姑，向来服侍夫人，只因近日娶少奶奶，便命专司茶水。狄公道：那日高陈氏午后倒茶，你可在厨房里面吗？彩姑说道：正在那里烧水，后来上灯时分回到上房，因有事情，高奶奶来了去泡茶，却未看见，即小女子有事之后回到那烧茶的处，在炉内的茶水已泼在地下，随后小女子进来询问其事，方知高奶奶泡茶时炉子已没有开水，她将炉子取下放在眼口后，加火炭，用火烧开了一壶开水，只用了一半，那一半正拧到院落添加冷水，不料左脚绊了一跤，以致将水泼于地下，随后小女子另行添水，她方走去。此事那日泡茶的原委，至别项事件，小女子一概不知。狄公听毕，随即命马荣回衙， 立将高陈氏带上来。狄公一见，大声喝道：你这女狗头如此狡猾行为，前日当堂口供说那日向晚泡茶取的是现成开水，今日采姑供说乃是你将火炉移到眼口，将冷水烧开，只倒了一半，那水又在眼前没去一半，显见你所供真正不实，你尚有何辩？高陈氏被这番驳斥吓得磕头不止，但说求太爷开恩，老奴因在堂上惧怕，一时心乱，虎口所供，以太爷恐有他问，其实老奴毫无别项缘故。狄公怒道：可知你只图一时狡猾，你那小姐的冤枉为你耽搁了许多时日了，若非本县明白，岂不又冤枉那胡作宾？早能如此实供，何至令本县费心所虑，这总想不出个缘故。此时暂缓掌夹，似这案明白后定刑责罚。当时起身向华国强道：本县且同尊驾到厨房一行，以便令人办事。华国强到了此时也只得随他而去。当时狄公到了里面，见朝东三间正屋是炉灶的所在，南北两途共是四个厢房。狄公问采姑道：你等那日烧茶可是这朝北厢房里吗？采姑道：正是这个厢房，现在泥炉子还在里面呢。狄公走进里面，果然不错，但见那厨房的房屋古柏不堪，瓦木已多半朽坏。遂向高陈氏问道：你那晚将火炉子移在何处眼口？高陈氏向前指道：便在这青石上面。狄公依着他指点的所在细心向眼口望去，只见那船子已坍塌半截，瓦檐俱已破损。遂向高陈氏说道：你前所供不实，本应掌你两颊，姑念你年老昏聩，罚你仍在原处烧一天开水，以便本县在此饮茶。华国祥见狄公看了一回也说不出这个道理，此时忽然命高陈氏烧茶，实不是审案的道理，不禁暗怒起来，向着狄公说道：府台到此踏勘，理应尽备茶点，若等这老狗才烧水，恐已迟迟不及。既他所供不实，理何带回盐城，以便水落石出？若这样胡闹，岂不反成戏谑吗？狄公冷笑道：在尊驾看来似尽戏谑，可知本县正要在这上寻究此事，自有本县专主，阁下且勿多言。随即命人取了两张桌椅在厨房内坐下，与那些厨子仆妇混说些闲话，停一会便催高陈氏添火，或而先膳，或而倒茶，闹个不了。及至将水烧开泡了茶来，他又不吃，如此有十数次光景。高陈氏正在那里烧火，忽然眼口落下几点碎泥在他镜头上面，赶紧用手在上面拂去。狄公早已经看见，随即喊道：你且过来。高陈氏见他叫唤，也只得走过到了他面前。狄公道：你且在此稍等一等，那害你小姐的毒物顷刻便见了。高陈氏直视不敢开口，华国祥更不以为然，起身反向上房而去。狄公也不阻他，坐在那椅上两眼直望着眼口。又过了有盏茶时，果然见那落泥的地方露出一线红光，闪闪的在那眼口，或现或隐，但不知是什么物件。狄公心下已是大喜，赶着向马荣道：你们看见什么？马荣道：看是看见了，还是就趁此时取出之何？狄公忙道：切勿动手，既有这个物件，先将他主人请来，一同观看究竟那毒物是怎么样下入，方令他信服。从来本县断案不肯冤屈于人，若不彻底根究， 岂得为民之父母？当时采姑见了这样，赶紧跑到上房报与华国祥知道。里面众人一听，真是意外之事，无不惊服狄公的神明。狄公也着华家家人去请华国祥出来观看，华国祥也随即出来瞧望。狄公道：“这案恕可明白了，且请稍坐片刻，看这物究竟怎样。”当时华国头抬头细瞧，但只见火炉内一股热气冲入上面，那条红光被烟抽得如如蠢动。忽然伸出一个蛇头，四下观望，口中流着浓盐，紧对火炉内滴下。那蛇见有人在此，顷刻又缩进里去。此时众人无不凝神展气，吓得口不敢开。狄公向华国祥道：“原来令席之故是为这毒物所伤，这是尊驾亲目所见，非是本县袒护胡作兵了。尊处房屋既坏，历久不修，以致生此毒物，不如趁此将它拆毁。”说完，命那些闲杂人等一概走开，令马荣与值日的差人以及画家打杂的人各支器具，先拥入室内，将檐口所有的船子拖下。只见上面响了一声，砖瓦连泥滚下，内有2尺多长一条火炽链由泥瓦中游出，窜入院落巷里，又要逃走，早被马荣看见，正欲上前去提，乔太手内早取了一把火叉，对定那蛇头打了一下，那蛇顿时不得走动，复又一叉将他打死。众人还恐里面仍有小蛇，一起上前把那一间房子拆毁了干干净净。狄公命人将蛇带着到了厅前，此时里面德信早将李王氏接来。狄公坐下，向华国祥言道：“此案本县初来相验，便知令席非人毒害。无论胡作宾是个儒雅书生，断不至于干这非礼之事。为进房之前，闻有一派骚腥气，那时便好生疑惑。后来临验之时，又有人说他肚内先动，本县思想用毒害人，无非是砒霜信实，即便服下，但七窍流血而已，岂有腥秽的气味？因此本县未敢拒断。日来思虑万分，审讯高陈氏的口供，他但说茶是自己所泡，泡茶之后胡作宾又未进房，除他吃晚饭出来，其余又未离原处，又见无别人进去，难道新人自己毒害？今日听采姑之言，这明是当日高陈氏烧茶之时在檐口添火，那烟冲入上面，蛇眼滴下，此时高陈氏未曾知觉，便将开水倒入茶壶，其余一半却巧为他没去，以致未害别人。缘由之端仍是高陈氏自不小心，以致令席误服其毒，理应将他治罪，为是他事出无心，老年可悯，且从轻办理。令席无端身死，亦属天命使然，仍请尊驾延唤高僧送忏悔，超度亡魂。胡作宾无辜受屈，本应释放，乃他嬉戏性诚，殊非士林的正品，着发学派老师威斥，以作下次。说完又向李王氏道：“你女儿身死的缘由今已明白，本县如此断绝，你等可服吗？”李王氏哭道：“照此看来，却是误毒所致，这皆是我女儿命苦，太爷如此训诫，也是秉公而论，还有何说呢？”狄公见李王氏应允，当即命众人销案拒结。不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回分解。第23回完。